是好朋友。 请你请你听我说，我一直 虽然我们无缘长相守，我们依然还是好朋友。 回来，回到我的 最初的爱，回到童真的现在。 我期待有一天我会明白，明白人世的挚爱，

梦。爱的书，你说要陪我到路的尽头。原来说过的话和流过的泪，难道全都抛在脑后？我怎么舍得看你自己流泪？给你的你一点都不体会，倒不如干脆把我心粉碎。涌上心头，曾经点点滴滴的故事化作美丽哀愁。山的梦，爱的诗，你说要陪我到路的尽头。原来说过的话和流过的全都抛在脑后，我怎么舍得看着你自己流泪？给你的你一点都不体会，倒不如干脆把我心粉碎。好让我感觉不到我伤悲，

此次推出的同城信笺快件业务还实现了互联网加，其下单方式依托信封背面的二维码，用户只需用微信扫一扫就能进入寄件信息填写界面。目前北京邮政的新同城信笺快件服务主要针对文件类快件业务，包含八元同城快件标准封和六元同城快件小封两种产品，未来信封还会在北京邮政商城实现在线购买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不是偶然，也不是出缘，这是上天对重逢的安排。不相信眼泪，不相信改变，可是坚信彼此热情无间。我应该如何如何回到你的心田，我应该怎样怎样才能走进你的梦。我想呀想，盼呀盼，盼望回到我们的初恋，望望呀望，看呀看，再次重逢你的笑。我伤害了你，那一夜你满脸泪水，那一夜你与我喝醉，那一夜我与你分手，那一夜我伤害了你，那一夜我举起酒杯，那一夜我心儿已碎。这不是偶然，也不是出缘，这是上天对重逢的安排。不相信眼泪，不相信改变，可是坚信彼此热情无间。我想呀想，盼呀盼，重逢你的笑脸。那一夜你没有拒绝我，那一夜我伤害了你，那一夜你满脸泪水，那一夜你与我喝醉，我伤害了你，那一夜我举起酒杯，那一夜我不堪回味。 就会有彩虹，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，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，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，可生命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。但愿你的眼睛